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还有

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潘美辰、柯以敏的《我想有个家》。 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脱

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只有几句小心地彼此问候，记着两端